走之前，为何回望我？当你走之后，想起苦苦凄怨眼神，拥抱你刚想接近不能。当你走之前，为何难过？当你走之后，闪闪星光失去过往温柔，温暖也给你带走。你说有两个你，开心背后另一个人，怕我爱上你到最后才识破。我两个你也爱，真的爱必须要亲近，你固然难接近，心内活于幽暗，你的一颗心狠狠怨恨。这份情为你可等，不管你从事两人，世上谁人还可自我？曾经爱过，哪怕一生痛楚。你也爱，真的爱。